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餐桌上的40年”有奖征文活动。 吃的故事，一碗粥，一杯茶， 写出难忘的味道， 讲述新时代的故事。 登录掌阅 APP、 喜马拉雅 FM， 邮寄到北京晚报“餐桌上的40年”专栏。 详情请关注北京市商务委、北京故事广播官方微信。听众朋友，请您收听《餐桌上的40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仪式特别节目。 要见葡萄嘞，还有那郎家院里嘎嘎枣嘞，香蕉苹果大眼梨嘞。 老北京的叫卖声又在胡同里响起，在这方方正正的四合院里，秋风摇动着大槐树，树底下的人们正在分享餐桌上的故事。这是金秋9月的一天，由北京故事广播策划执行的餐桌上的40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的启动仪式，在朝阳门社区文化馆27号院举行。特邀嘉宾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解说员李立红分享了他记忆中的餐桌故事。 我小时候能去买的，让家里让我去菜市场买的肉，1毛钱的肉，1毛钱，那么这么长这么宽一段炒菜呢。那当然那时候我们家里人可能也确实不是特别爱吃肉，但是那时候可以买到，你现在怎么可能买，想象都想象不到买1毛钱的肉啊。那时候我也印象特别深的时候，买豆制品不是特别爱吃肉，但是那时候可以买到，你现在怎么可能买，想象都想象不到买1毛钱的肉啊。那时候我也印象特别深的时候，买豆制品，因为是叫做限量供应啊，豆制品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买到。过年的时候帮助家里去买，我们小孩要帮助家里去提前要购置年货，买豆制品归我，那是半夜去排队的，半夜3-4点钟去排队，我都已经都排到了5-6个甚至可能更多。排到第一位的是清扫大街的一个大爷，他大概每天可能2-3点就起床，那天可能起得更早，排头一个，有了第二个人在排队，他再去扫大街，这个印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深。我们小时候，我个人口比较重啊，吃的比较咸。我后来回想一下，有一个原因，你知道我小时候零食，我们能有的零钱2分钱、5分钱、5分钱几乎都很少，两分钱就是买山楂丸，买一块糖。口重这个事，我小的时候住在香儿胡同，香儿胡同斜对面有一个信托商店，商店里头有一个坐在高椅子上监控的那么一个阿姨。我老到那个信托店里去玩，就看那阿姨老往嘴里放一个东西，嚼得特别香啊，馋得我不知道是什么，一定要弄清楚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有一次看清了，那阿姨从兜里掏出来的，拿手指包着的，一层两层包两层，最后扔进嘴里的是一块切割的，切了几块切割的，他一会儿扔嘴里一块一块。我回家以后馋得我自己把那个买回来水疙瘩切两块搁在兜里头，为了那个就是小时候的身边能有的这个叫做零食，确实是很少很少。 李立红生动的讲述，唤起了人们对美食的记忆。餐桌上的40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就是以百姓餐桌为主题，为市民提供一个可以诉说真情实感的平台。全社会都可以将自家餐桌上的那些事写出来讲出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台长孟庆玉介绍说， 饮食当中有我们说不完的话题，改革开放呢带给我们数不清的变化，餐桌上的40年故事征集活动就是想在改革开放40年这个节点上，为市民提供一个讲述自己 饮食经历的平台。我想无论您啊给我们讲述的是一碗粥、一杯茶，还是一顿丰盛的家宴、一次简单的早餐，都会伴随着欢笑和温暖，都会散发着真情的光芒。我们也会把它都看作是珍贵的回忆，化作北京城永恒的历史。 餐桌上的四十年主题征文活动由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主办，北京晚报、北京烹饪协会、北京老字号协会、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说起这次征文活动的意义，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信息宣传办公室主任杨世威表示， 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市商务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组织开展餐桌上的四十年主题征文活动。四十年来，餐桌上有我们许多的回忆、回味、留恋、泪水、欢笑和感动，请把你们家、他家、大家餐桌上的故事都写出来、讲出来，让我们共同分享舌尖上的甜蜜和幸福，让更多的餐桌故事飘向在我们记忆深处，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坚定未来改革发展的信心。 说到餐桌上的四十年，杨世威主任也分享了自己的记忆。 我是从1983年从贵州考到北京，当时叫北京航空学院上大学。我感触最深的时候，1983年，我就带着全国粮票到北京来上的学。当时我们的大学生的定量供应是每个月32斤，男生每个月32斤，其中粗粮占大部分，细粮只有7斤。所以当时我们同学之间来聚会，都喜欢吃细粮。当时我这7斤细粮，如果同学聚会一次，全都吃完了。所以这一个月，我就要全部吃粗粮。所以作为南方人来说，所以很不习惯。我们就找北方同学，就说用我们的这个面票换他们米票，这是我感触最深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凭票凭本购买到网上下单、快递上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而百姓餐桌上的变化更是这一变化最生动、最直接的缩影。北京电台主持人大鹏在现场分享了他关于餐桌的一段独特的记忆。 大家知道肯德基、麦当劳这些洋快餐今天已经在我们的身边非常常见了，桌着对儿的一起，一个商场这儿见了麦当劳，旁边就得见肯德基啊。这两家谁是最先进的咱们北京的进入中国市场，大家知道吗？肯德基。肯德基是在1987年的时候，那年的秋天，在前门大街开的第一家店。那会儿吃肯德基啊，10块钱一份原味鸡套餐，一块原味鸡，一个土豆泥，一个 胡萝卜餐包， 对，这么三样东西，10块。我算了算，今天这三样搁在咱们这里头卖大概是16还是17，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家排着队说去尝尝那个洋快餐，在前门大街上，从前门一直排到供电局和平门那一溜那儿排着队的等。我母亲那会儿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56，奖金可能还有个几十块钱吧，但是也去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尝尝啊。在3年之后，1990年，麦当劳也进入了中国的市场，在王府井开了第一家麦当劳的店，号称是当时全亚洲还是全世界单体麦当劳店最大的一家。 现在的词叫旗舰店。 旗舰店，对，就在现在东方新天地那位置，当时还没有呢啊。麦当劳简易特大的店，火，大伙儿呢都当成既是时尚也是高端品味的象征。所以在那一年，我们欣喜地看到有一对新人选择在麦当劳举行了他们的婚礼。 对，用现在话说，那叫时代弄潮儿，对不对？又有面子，然后呢又有这样的体量，又有这样的能力在那办一个婚礼。 你想啊，包了人家一个中午啊，那麦当劳一个中午得多少流水呢？ 是啊， 他给担下来餐，客人们的餐，一个巨无霸，一份薯条，一份可乐，然后可能再有点什么小小零食什么的，每人都是这样标配的套餐。我想那个时候有条件在这儿办这么一场婚礼的，家境肯定是很不错的，肯定也得这个拍点什么摄像录像带呀、什么，留个美好的回忆。我就特想找这小两口问问，今天的你们在看当年在麦当劳办婚礼的这个录像，你们还会拿出来看吗？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洋快餐的变化是百姓餐桌见证社会发展的生动例证。改革开放40年来，餐饮资源从短缺到极大丰富，它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产生了改变。90后美食达人钱超杰这样介绍90后们的美食态度。 因为我们是90后，我们愿意去探索，愿意去发现，愿意去寻找。苍蝇小馆我们也爱去，豪华装修我们照样也会去。所以说就有一个店，网红店这个名儿就出来了。网红店的定位就是在于它的人气是否火爆，但它真的无关乎装修。有一些苍蝇小馆照样排队，就是也是在一个胡同里面有一家川菜馆排队很长很长，但我们就愿意去为之买单，会排个两三小时队就去想尝一下，然后拍照发朋友圈 P 图打卡，然后发到朋友圈里，然后我们还比较爱分享，跟朋友说啊那个哪儿好好好咱一块去吧，然后可能就把这些店给捧红了。其实我们可能就是幕后的一些推手，但是我认为90后的消费习惯真的有了改变，然后我们吃不光光是单纯的吃，它更多的是一些尝鲜，然后我们比较探店打卡这个一系列的过程，然后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追求的一些东西。但我相信呢，90后有他自己的饮食习惯，然后之前两位老师讲的也是他们那个年代他们之间的事情，以后的00后以及未来年代的人，他们有更多吸引的方式，这个吃这个食会贯穿着所有的一切。 作为消费者，人们对餐饮的认知和需要日渐不同，而作为餐饮服务的提供者，他们所观察到的变化又是什么呢？行业代表梅州东坡酒楼副总裁郭晓东对此颇有感触。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啊，北京的餐桌尤其是梅州东坡啊，最早时候就是只是要好吃，而且呢我们记得最好的几个菜呢就是三大样，当时就是鲫鱼虾、松鼠桂鱼和东坡肘子，这个就是只要在梅州东坡点了这三个菜了，那就最大的然后这个菜了。而且呢当时的老百姓怎么说呢，他来了说实在话，就是说他觉得一个月或一两个月啊，或重大的节日跟家人能来一次吃一次啊，感觉就不一样。那么现在呢说实在话，梅州东坡就是好多老百姓啊，只要有可能是周末或者平时工作餐几个人然后就来了，就变成一种日常的正餐了。以前呢是过节打牙祭，现在是日常正餐。所以说这个我觉得餐桌上这个变化最关键是见证改革开放啊，真正的老百姓这个兜里鼓了，确实有钱了，还有祖国这个确实也富裕了。现在呢吃饭变成一个我们叫梅州东坡变成老百姓的日常正餐了，就是可以常去吃的。而且呢伴随着这两年的变化，它不光是来店里吃，而且然后也点外卖啊，一些线上线下的互动啊，点了然后就吃，这个变化应该说是非常的大。以前呢其实上最多的时候是鸡鸭猪肉，也有些这个牛羊肉，那么现在呢有可能顾客对一些这种特殊类的蔬菜要求比较多，比如说我们每年春就会推一些春笋啊，推一些春笋，那么我们会推为豌豆煎节，顾客对这种特殊的然后健康的蔬菜类的需求然后多了，还有一些对一些这种有可能对一些深海的啊这类的健康需求高了，他就更侧重于健康，以前更侧重于美食，现在对美食依然不改，但要美食加健康或健康加美食，这个提升特别大。 此次餐桌上的40年主题征文活动持续到10月7号，作品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汉语全拼餐桌40@掌阅.com。纸质投稿作品请邮寄到北京晚报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20号，邮编100734。本次活动还开通网络文字和声音投稿，市民企业可以通过掌阅 APP 和喜马拉雅 FM APP 活动的专题页面进行网络文字或声音投稿。掌阅科技联合创始人兼掌阅文学总裁王良说， 在早几年吧，这种写这种美食题材的偏少，但是我感觉这几年就美食题材的这种故事性的书变得越来越多。更早些的时候啊，大家写美食更多的是一些专业性的，或者是那种教你怎么做菜呀，或者是一些做菜的图文混排的这样一些书籍哈。但现在的话更多的变化什么呢，大家把那个 美食跟故事啊，跟情感感情结合在一起，以美食为主线，这样的书籍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是个变化，大家其实不光仅仅是看吃本身啊，是觉得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我正好是78年出生的，所以说我正好是今年40岁嘛，所以说我其实是能深刻的感受到这40年来整个的一个餐桌的变化。很小的时候家里比较艰苦一点嘛，可能到春节啊才能吃到一些好的东西，但是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发现平时也能吃到一些比较优质的这样一些食物嘛，对吧？再大一点的时候，发现平时每天都是过年，我们有时候就讲，就是说现在天天都过年了。再往后呢，实际上越吃越健康，越素了。我觉得整个的是一个餐桌上的变化哈，其实也反映了人们生活理念的一个变化。现在越吃越健康嘛，就是反映了一个就是一个更健康的生活状态，一个生活方式啊，这种生活理念的变化。 喜马拉雅 FM 副总裁、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江峰也表示。 这次改革开放40年的庆祝活动，喜马拉雅 FM 作为独家的音频故事征集平台，我们非常荣幸。喜马拉雅 FM 目前是最大的声音网络平台，我们会积极的配合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好宣传征集工作。餐桌上的40年，我们请每一位市民、听众、用户讲述一段您亲身经历的和吃有关的故事。只要您有这种愿望和冲动，都可以拿起手机将精彩的故事讲出来。欢迎登录喜马拉雅 FM 讲讲餐桌上的这40年。 活动组委会将邀请由北京晚报、中国散文协会、北京烹饪协会、文化名人等组成的专业评审团对投稿作品进行评审。征文活动设置金银铜奖若干名，最高奖金5000元。组委会还将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优秀文字作品将收录丛书并出版，还将录制成音频作品，在北京故事广播和喜马拉雅 APP 进行展播。那么，怎样的投稿作品将更有可能受到评委的青睐呢？北京故事广播台长孟庆玉这样说。 我觉得作为故事来讲，首先它有一些要素，比如说时间、地点、人物，这应该是具备的。但是很主要的，它应该有细节啊，就是具体的这个过程，比如说我在哪儿吃过一顿饭啊，这个饭是有几个菜啊，都是什么菜，可能谁来参与，就是把这个故事讲得越细致越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应该流露出作者的真情实感啊。那么你这顿饭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呢？啊，刚才我们那个开幕式有好几位市民啊，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吧，还有包括像李立红老师都讲了，他为什么隔了很多年还记得当时的那么一些情景，实际上对他是有所触动的。那么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市民在投稿当中应该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一个细节，我们觉得那事不怕小。不要写得很大而空，就是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前后对比，或者某某人、某顿饭，或者甚至刚才他们讲的可能一个包子，我就能记住这么一个瞬间，再通过我们的征文是吧，给它播出去，给它记录下来，那它将来就是我们改革开放进程中，也是北京市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瞬间了。实际上我们很需要它是一些场景啊，一些片段，可能比那个。长篇大论的啊，或者说一个流水账似的这样叙述要好得多。 餐桌上的40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欢迎广大市民企业分享您自己餐桌上的故事，或许是奶奶讲的东楚大白菜，或者是第一次吃汉堡，或者是妈妈做的红烧肉，或者是门口的菜市场、大型超市进口食品，亦或是原来的白酒盅和现在的红酒杯。饮茶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不断推出的新的饮品，以及餐饮企业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如何寻找市场空间，顺应消费升级，创建特色餐饮品牌的故事。再重复一下投稿方式，本次活动征集持续到10月7号，市民企业可以通过掌阅喜马拉雅 APP 活动专题页面进行网络文字或声音投稿，也可以将作品发送至邮箱汉语全拼的餐桌40@掌阅.com。纸质稿件作品邮寄到北京晚报、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20号，邮编是100734。 希望广大市民和企业积极参与，分享记忆中不能抹去的美味和故事，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新时代下人们的美好生活。 香菜辣青椒哎，香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要打海鲜白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来要的香椿娃嗦来好酒菜。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餐桌上的40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仪式特别节目，编辑张鹏飞，播音李雷，感谢您的收听。 改革开放四十年，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餐桌上的四十年》有奖征文活动。 吃的故事，一碗粥，一杯茶， 写出难忘的味道， 讲述新时代的故事。 登录掌阅 APP、 喜马拉雅 FM， 邮寄到《北京晚报》《餐桌上的四十年》专栏。 详情请关注北京市商务委、北京故事广播官方微信。 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你说分手的时候就不要泪流，就在聚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决意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还是放了手。你说分手了以后就不要让自己难受，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理由，一万个够不够，早知道你把这份感情看得太重，当初说什么也不让你走，如果我真的需要什么借口，一万个都不够，早知道我对这份感情难分难舍，当初说什么也不让自己放手。 一个人在这个夜里孤单的难以入睡，真的想找个人来，不愿意一个人喝醉，醉了以后就会流泪，数着你给的伤悲。为什么？ 为什么？ 你总让我憔悴，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看我流泪，你头也不回。成灰，让我去追，让我去飞，毕竟爱过的心需要安慰，需要你安慰。